有一个变化是说，以前的这个我们的不躺平就是一定要努力，更多的来自于是比如说这个社会想要什么，好像这个社会的评价体系它对成功的定义的标准是什么，然后就可能想要去追求。现在更多的变成了说我自己想要什么，我真正想要的东西可能我还是会在意，就像我自己想要的东西我也不会躺平，我可能还是会努力的，但是像别人在意的东西但我不在意的，那我就没关系，我就完全接受躺平了。有的没的播客竟然已经开始第六期了。我是大小璇， 我是小 X 西西， 现在是我的早上9点，其实在一般人看来也不是很早，但是对我来说已经非常早了，看上去很努力。 对，而且今天是国庆中秋假期的前一天晚上。 哦，对，国内要放假了啊！我现在都没有感觉，我这周真的是忙成狗。 我跟你说，我只放4天，而且我这4天选择跟我们这期的话题特别一样，我这4天选择躺平，哪里都不 挺好的，挺好的。我觉得假期是一个很适合躺平的这个时间。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间段吧，或者说人生阶段，就是我可能稍微再小一点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啊，我好不容易有一个假期，如果什么都不做，只在家待着，好像很浪费。就是我怎么能把这个就是有一个好不容易 充分的利用起来， 对，就是有一个我自己的时间，我怎么能不好好利用，即使这个利用可能是出去旅行啊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就好像我不知道，就好像如果你放4天假然后就在家里躺4天，仿佛是一种什么过错一样。我说心态上啊，就是好像有一种哎，我怎么能不做点什么呢，怎么能不把自己的时间安排起来呢，就有一种 安排好， 对，有一种这种小小的 duty 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 其实啊，就是我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还是有纠结一下，就是还是觉得说4天的假多少也是假。我可能觉得我这4天能选择在家躺，一部分原因是我确实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好好休息，就正常睡觉，因为平时基本上都是2-3点钟睡，早上起来上班，然后终于有时间可以肆无忌惮的睡觉了。 嗯， 但另一个方面是因为国庆长假人哪里都太多，就感觉哪里都是人山人海，我出去见人又觉得有恐惧感，就还是算了。这两个原因让我选择了在家瘫。 嗯，完全理解，就是我也特别的支持其实躺平，因为尤其是在来美国之后，其实有几个大假嘛，我记得第一个学期的时候我还出去玩了一下，到后来包括寒假呀，包括你像我暑假的实习之前和实习之后都有好几个星期的假期，当然也是因为跟疫情有关，我就真的是哪儿也没去，就在家里，而且我也没有把时间安排就是我要利用这段时间做一些什么，当然我可能也稍微折腾了一下，但是这个怎么说呢，核心或者说我的 top priority 是我要休息，我就要每天睡足了再说。我的这个利用这个假期的方式就是躺平。但是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这个心态的转变，就是从之前那种啊不行不行，我要把每一天都利用起来，至少要安排一些好玩的事情啊等等，然后转变到这种哦，我非常的 comfortable， 就是我这一天就可能就在家躺着什么也不做。这个心态上的转变我至少从自己身上看到的还蛮多的，就是啊我不想做啥事儿，那我就不做，还挺舒服的这种感觉。 嗯，你说这个，其实你像我，就是因为平时前几年也都是有寒暑假，那我基本上但凡是一周的假，我一定会选择出国玩嘛。 嗯， 但今年主要是这个客观条件上不允许，然后再加上确实是这个时间外面人太多了，但我觉得啊，就是有很大的一个心态的转变来自于今年这个疫情的影响。疫情这件事儿让我们，我不知道你，就是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是重新思考了一下我对生活的态度。 嗯， 对，我觉得今年我是确实是感觉可以待得住了，就是不是像原来一样那么想往外跑。 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这种心态上的转变是说，我可能能更清楚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 因为以前有的时候会，比如说迫于各种方面的压力吧，不管是来自外界的压力，来自各种 task 的那种压力，或者来自于社交的压力等等，你就是感觉自己要一直马不停蹄的做一些事情。我觉得这个疫情可能是让人慢下来，然后让人去思考说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然后你才去做，其他的其实你是可以 skip 的。我特别有感触，就是上周不是那个脱口秀大会的决赛吧，但是我讲的不是决赛的那首，就是之前王冕不是唱了一首那个《逃避之歌》，就是说，生活中其实有很多事情他是不想做的，其实是一种更怎么说，看上去好像有一点消极负面的这样的一种心态，但是我自己特别的认同，就是那怎么办呢？我就是那些事情不想做呀，然后像现在我就 skip 了很多，比如说学校里的活动啊等等，我不感兴趣的，我也就不会为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因素一定要去参与啊，或者是怎么样，包括一些其他的事情也是，我感觉是一种更做自己的了一种状态。 就是说，可能今年这个形势会让自己更接受自己是普通人或者平凡，或者另一个方面就是说接纳自己有一些努力，虽然可以付出100%，但是即使不付出100%，付出50%，我们也能认可自己，或者是就是这个自我认同 甚至我觉得付出0%也是可以的，只要你自己愿 也。 意。就是有什么不行的呢？我觉得你刚刚说就是今年的疫情肯定是加速了这种想法的滋生，因为可能对很多人来说生活都出现了问题，所以你要更去想清楚自己想做什么。但我觉得可能也不只是这个疫情，我觉得至少近几年吧，不知道是不是我小时候太小没有感觉到，但我觉得至少近几年。我越来越多的感受到了跟小时候接触到的观念不一样的一种社会舆论趋势，就是我感觉小的时候就是所有人都会要求你，你要努力做到这个，你要努力做到那个，你这个人生就是在于奋斗，相当于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我接受到的这种观念都是很成功学的那种感觉。你像那个时候电影强调的还是人生如果没有梦想跟一条咸鱼有什么区别，所以就是我觉得。都是往这个方向去，至少有这样的舆论倾向吧。但我觉得近几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我们先不说它背后真实的状态是什么样，越来越多的以这种佛系或者是躺平为人设的明星也好，或者说 KOL 也好，就比如说前几年出现李诞，我觉得就是他就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另辟蹊径的这样的一个人设。但是为什么他就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共鸣？我觉得人的内心深处是有这种需求的，就是我就是想躺平，怎么了？就是因为之前没有人去鼓励这件事情，但是有一个人跳出来说啊，那我人生就是想躺平，我不想干别的，就会有很多人有认同感，我自己也特别有认同感，就是干嘛那么拼呢？就是这种感觉，因为每个人都会。常常出现这种心态嘛，就是我就想躺平，我什么都不干，我的人生可以什么都不追求。我觉得这个变化还是，至少从社会舆论的角度，或者说，社会价值观的角度，这个变化还是挺明显的，我觉得。 对，顺着你的这个说，因为我想说的几个点，一个是说我不太清楚现在在比如说二三线城市或者咱们家自己那边，是不是也是能接受这样，就是可以躺平佛系不努力。虽然我能力上可能也不是说做不到，但是我就还是说我是一个这样的心态，就是能和自己和解，就是能认可自己躺平的心态吧。再就是说，在北京，比如说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里面，因为很多都是从不同的地方来到这个城市打拼的人，然后这个地方它存在的这种优秀的人太多，是不是大家都已经是说看到了太多，比如说什么千万富翁啊，然后谁创业啊，又上市了，又估值多少几个亿了，就可能已经麻木了。所以就是说，这份麻木是不是也带给了这个整个，无论是社会舆论来讲，还是我们作为个体来讲，已经不再变得那么 competitive，就没有是说原来还觉得啊我。各个方面都可以触及一下，我可以努力一下，我只什么都可以尝试一下。但是，就是慢慢的会知道自己人是有边界的，我的能力的边界也好，或者是开始放过自己了。 我觉得首先这肯定是一个非常有可能的原因，然后但我对他的理解是还是不同的人他的 interpretation 不一样，就是客观的情况或者说客观的环境是 有的人就是这个叫什么一飞冲天、人生赢家，就类似那种。然后现在信息获取那么方便，大家就是接触到了很多这样的例子，然后看到了比如说比自己优秀很多的人等等。但是我的感觉，至少从我比如说我身边的人，会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心态，一种就是像你刚刚说的。啊，这个和别人相比，或者不一定和别人相比，就是看到了自己的局限性吧。啊，我可能就是一个普通人，那我就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也不用特别的去追求一定要成功啊，或者是一定要做到什么事情啊，等等。就像你刚刚说的，放过自己，我觉得这是很大一类人会有这样的心态。但是同时，我也看到另一类人，就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么多成功的例子，反而更 motivate 了自己。就是说，哎，我为什么不行？我觉得这可能更多的是在他本性，就是性格 personality 里面的这种因素。就是有的人会被这种身边可比较的例子激发，但是有的人像我就是很典型的这种，哦，你们都好优秀，太棒了，那我就躺平吧。就是我是很典型的，就是那种很容易放过自己的这种类型。但是我身边有 N 个这样的例子，就是我看到别人很优秀，那我就要更努力，然后以便即使达不到，我也要向他们的方向迈进的这种心态，我觉得也是有一些的，嗯，但我觉得至少打开了一种可能性吧，就是因为以前就感觉，至少国内整个的这个风气都是大家都必须要往上走。就好像没有别的选择一样，但现在至少是哦，都可以。你想努力就努力向上，然后也有这个机会通道。但是如果你不想，你就想躺平也 OK。但是我不知道，像你刚刚说的小城市里社会压力会是怎么样的。如果你就是躺平，我不是很了解。说实话，我觉得这也是个很，也是个蛮重要的点，就是你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如果周围的人都很 competitive，然后就有点彼此较劲儿的这种感觉，可能就有点难放平自己的心态。如果身边的人都相对比较佛系，可能就容易一些。 其实再回到一个我们需要讨论的最基础的一个问题吧，就是我们怎么去定义躺平？就我们刚刚虽然说了不一定是大城市或小城市这样的环境带来的影响，那到底怎么我们去定义它是在哪个方面，或者是它从哪个角度上，或者它是对待哪一个生活态度，还是是说工作，还是就是跟别人的相处啊，就不同的这个上面。我们怎么去定义躺平这个态度？ 我的感觉是啊，就是你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理解这个问题。第一个层面就是你从行为上去看是躺平，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选择。就好像有的人他就是，比如说对于社交没有任何的兴趣，哎，就像王冕那个《逃避之歌》里唱的一样，就是我就是不喜欢社交，然后他可能就在社交这个方面完全躺平，什么都不做就是顺其自然啊，有可能有的人在其他的方面，不管是工作呀，然后或者是个人发展，都有可能去选择躺平。我觉得这是第一层，你从表面行为上来看，他在哪些地方选择了躺平。但其实我的理解更深的一层是，你不管是哪一个方面，就像刚才我们说了很多躺平的这种方式，但是我觉得它的底层的逻辑是说，不管你在做任何一个事情，像刚刚提到的任何一个方面。你有没有考虑过躺平，或者说你能不能躺平，想不想躺平，然后你是否躺平这个决定是经过自己的思考之后得出的，这可以应用到各个方面。就比如说，你就像现在我在学校里上学，它甚至可以被应用到很多不同的细节。就比如说，我有不同的课要上，那我其实有的课真的是躺平的。我就觉得，哎呀，我能上上这个课就不错了。但是像有的课，我就比如说我自己特别感兴趣，我就会觉得，我想要好好的学，我就会在这门课上努力。这只是一个小的例子啊，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心态，就是你在面对任何一个事情的时候，其实都是可以躺平的，然后只是看你自己怎么去选择。这是我的理解啊，你是怎么想的？ 对我比较同意你说，就是每个人他对不同的追求，或者是他就是有一些方面他会对自我要求比较高，另一些比如说社交，因为其实像现在有很多这样的词，就在社会上还挺普遍的，比如说社恐， 大家去开始接受是说我可以自己决定，是说我可以不跟别人做很多的社交，这已经不是个体现象了，就变成一个社会现象，就是社恐。很多人就已经开始接受是说，我就手机跟别人聊聊天，我也不想面对面跟别人聊天，我觉得很尴尬，就是接受这个恐惧感和这种尴尬感。自己是那个 decision maker，他能够自己去排除掉外面这些评价。或者就是说，这些评价可能对他们已经没有那么的重要了，就是他没有那么特别在意别人的评价到底是怎样，更 focus 在自己内心的这种想法，或者他自己接受了这个怂，认了怂。 我觉得，一方面是社会的评价体系，另一方面，其实你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说，我们的基因里其实是有一种追求成功的渴望的，就是你看到别人都做得很好，或者是跟别人没有关系，就是你做一件事情，你就想要追求成功。但是当然，人性当中还有一个本质就是懒，对吧？我有一些事情不想做，它可能不是我真正想要的。我觉得这两方面的本性驱动吧，其实有的时候是有一些矛盾的。然后在以前呢，这个社会舆论又都是只往一个方向去鼓励，就是你这个凡事都要做到最好，然后你一定要努力等等这样的，所以好像仿佛大家对另一个方向的选择就少一些，但现在可能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去看到了自己，或者说接受了自己那个就是怂，就是懒，就是不想做的那个需求，并且接受了这种需求。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现象越来越多的可能其中一个原因吧。但是像你刚刚说的，其实我觉得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为什么有的人会纠结于啊，我要不要躺平啊，或者是我想躺平，但是哎呀，你看别人都这么努力啊，等等，很多可能有时候是来自于跟别人的比较。当你身边有，我们刚刚也简单聊了一下，你身边有这种特别努力的人，或者是做得比你好很多的人，你可能就会有一种落差感，就说哎呀，我比别人差，我还不努力，这我可怎么办啊？可能就有一种这方面的焦虑。 对，我今天自己还在想这个事情，就是因为我所在的环境周围，你想，其实你上大学的时候也一样嘛，都是各个城市的状元。你进了北大以后，所有的大家的起点可能就都是各个省市的状元，然后再从这个起点上一起出发。我先回答你的问题啊，就是我现在在的这个环境里面，像身边有的这些，他们很多都是比如说各省市的状元嘛。然后又直了博，保了研，就是推免啊，就是各种一路开挂，就是一方面会觉得，他们都好厉害啊，然后也会有压力，就这个 peer pressure 还是挺高的。但是我自己在想，其实是我一方面在羡慕，但是呢，就是我也接受了，是说我确实本来能力上，或者是就是可能起点上就没有人家高，他们所拥有的一切，我接受，我看着。而不是说我必须要有， 明白，明 就是 白。 接受了这种，对，接受了这种状态。但是其实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应该是在两三年以前吧，可能我就有点焦虑，就会觉得他们都太优秀了，我为什么不能达到，就是不能达到这样的高度。但我现在在想，他们是我的朋友，他们这样我也很开心啊。然后，就是一个是很开心，二一个是觉得自己还挺幸运的，我的朋友圈子。就变成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朋友圈，那我自己也能提升，也挺好的，不一定非得跟他们是保持一致，但是我自己被拔高了也挺好，这样的躺平。 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当然，首先我觉得这个转变肯定让你的心态上平和了很多，就是不会处在那种焦虑当中。那其实我有一个可能更深层的疑问，当然你刚刚稍微讲到了一点，为什么你会去有这种压力感，有这种焦虑？可能它的核心本质就是你羡慕他们的这种状态，你也想要达到这种状态。当然因为各种方面的限制吧，你可能暂时做不到像他们那样，可能这个是你压力和焦虑的来源。然后你现在调整自己的心态的方法是说，我这个周围的人都很优秀，somehow 可以带动我去提升自己。但其实我想问的是，为什么一定要提升自己？为什么一定要处在一个优秀的圈子里面？就是我不是说这样不好或者怎么样，我只是想越探究为什么会有一个很强烈的这样的想法，就是还是希望自己是一个往上走的一个状态，不管是通过一个 主动做到很优秀，还是说通过打造一个更好的去选择自己身边的这种环境，让自己处在一种优秀的环境当中，我觉得本质上还是有一点说啊，我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好，只不过是不同的途径。我只是想问这种可能性，就是我接受我身边也，这怎么说呢，我普普通通，我的朋友们也普普通通，我也没有看到说我有什么大的提升的可能性，这样 OK 吗？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因为我觉得刚才的这个角度让我还是觉得说我们还是在追求上进，只是在不同的方式。那有没有可能性我就是不追求，我就是接受现状，然后彻底躺平，也不去想什么变好不变好的事情？ 嗯，你这个问题好像敲了我一棒一样。 没有，我并没有，我觉得你现在的状态其实很好，但是我只是说啊，有没有更往躺平方向走的这种如果是这种状态，它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或者是这样，或者说如果我们这样讲，这可能就是一种彻底躺平的状态了，接受现状，并且接受未来可能的现状，我就是这样很普通的在过自己的生活，这样是不是可以？以及比如说，我觉得这样的好处肯定是你心态很平和，对吧？至少你刚刚讲的这种类似 peer pressure 啊等等之类的这种压力会小很多，你自己可能过得会舒服快乐一些。我不知道比如说它有没有一些这个弊端，我们这个弊端不是说你不能在社会上取得成功什么之类的，我们既然已经躺平了，那就是没有在追求成功，对吧？但是从比如说从个人的长期的个人发展啊，情绪稳定啊，然后能不能一直保持这样的心态啊等等，我也是这个刚刚想到这个角度啊，我还没有特别的这个想清楚它会怎么样。比如说有一种可能性，人是需要一些变化或者是需要一些刺激的，如果你一直在一个彻底躺平的心态当中，会不会到后面连这个你都不说斗志吧，就是对生活的热情和兴趣也会丧失呢？我只是不知道，这可能触及到一些心理学的哲学的范畴了，但是我只是想到说如果我们彻底躺平的话它会怎么样。 就是你说到长期的这样的躺平的话，长期的躺平可能就还是从他这个人他本来心底的，比如说他对工作上的追求就没有特别强，那他就可以一直接受一个我不一定非得在工作上做到，比如说我在公务员系统我就得往上爬，要么就是我在企业里面我得做到中层高层，就是一点一点的往上。那他如果只接受我就是一个执行层面的人，我就是一直是一个干活的人，也未尝不可嘛。就是虽然说你在职位上没动，我就单拿工作来讲啊，就比如说他在职位上没动，但是从 experience 上来讲，他还是一个经过了时间，经过了很多，做了很多 cases， 就是说他从经历上他还是一个很有话语权的人，但只不过就有可能只是说他的职位上或者怎么样，也有可能这个职位上没被提高是因为他自己也没有这个很高的欲望。再长期的躺平能有什么呢？就是接受自己是一个很，我想不出来了，就是因为我感觉我身边好像没有彻底躺的人。 我觉得彻底躺平的人其实是很少见的，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人总是有这种追求点什么，做一些什么事情的这种冲动或者是欲望的，其实这也是很强的一个动力来源吧。像你刚刚讲到工作啊，其实在工作这个方面我是很感同身受的，就是说如果你只是说职位这件事情，我一点儿都没有对于更高职位的渴望。就像你刚刚说的，什么我一定要做到中层，我一定要做到一个在企业里做到一个什么样的职位上，其实我的本性是我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欲望。你可能看到这个我工作很努力，这可能跟我刚刚说的不是很一致，但是我的工作努力是出自于我是真的喜欢我做的工作，我就想把它做好。但是对于比如说你在一个什么样的职位上啊，你有没有获得晋升啊等等之类的，其实我特别的躺平在这个方面。我没有说哦，我就要比如说什么两年升一个职级，在什么什么时候我就要做到一个什么样的岗位，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想法。就是在工作方面，我更多的就是我得做我喜欢的工作，然后我想要把我喜欢的事情做好，这个是我一直在 工作方面的心态，所以你刚刚讲工作，其实我还挺感同身受的。其实我是蛮躺平的，我男朋友经常说我就是属于那种能力还行，但是欲望很小的那种人。我可以把一些事情做得还不错，但其实我并没有特别的去追求说，我要通过做这个事情一定要得到什么之类的。我其实这方面的欲望是很少的。 别人的奖励或认可。 啊，对对对对对，真的还好。我主要是追求一种自我的认同感，所以我就会觉得，比如说你只在某一个方面，比如说在工作这个方面，你可能并没有追求这种所谓的这个我们客观评价的一些因素，或者说 accomplishment 或者是 award 之类的。其实我是没有在追求，我还是蛮佛系的。虽然我是那种这个工作起来也很拼的那种人，但是我并不是想要说我通过这种努力的工作，我要获得一个什么样的工作评价或者社会评价或者是奖励，我完全不是这个出发点。所以我觉得我的本质还是在工作方面的本质还是挺躺平的。当然我也有不躺平的方面，就比如说我希望我的生活能过得很丰富啊，去尝试新的东西啊。如果我一直在过着一种一样的生活，我就有一点接受不了，可能这是我无法躺平的地方。就是我希望我的生活有变化，希望在尝试新的事情，过得多姿多彩一些吧。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我更重点去再努力的一个方向。 我明白，其实刚才你有提到一个就是 accomplishment words，我刚才也想说的是，有很多你不能躺平的这个焦虑，或者是说，为什么大家会在今年，或者对于我们来说，这两年有这个一到这个年龄开始有慢慢的变化，也是因为大家可能没有那么在意，就是那些，比如说像小时候拿小红花。就别人会评价你，会给你一种来自于他们的认可，他们的评价。现在我们自己的包括人生观、价值观也好，已经形成也比较固定了嘛，或者是说就是已经不太会像原来一样，就是已经发展的比较成体系。这样的话，其实大家对于自己的这个认识是比较自信的，所以就在于是说这个躺平其实已经有一些来自于我自己对自己。无论是什么样的状态，我自己都能 hold 得住，或者都能接得住，而不是像原来一样，有可能，比如说在别人评价我，或者是在有什么比较的时候啊，自己失落、绝望，就是有一些非常不好的情绪发生。 我觉得你刚刚说这个其实还挺重要的。其实我觉得有一种是，人是需要认同感的嘛。我们作为一种群居动物，我觉得内心是有这种渴望的，对认同感的渴望。但是可能在时代的发展当中，我觉得很多人从追求别人对自己的认同感，转变成了自己给自己认同感。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不 care 那些外界的评价或者是 awards 之类的，但是其实我是追求自己内心的认同感的，就是我认可我自己在做的事情，或者我认可我自己躺平，或者是不管我在做什么，如果自己都不认可的话，其实就会有点难。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焦虑，其实也会有的，不管是跟别人比，还是跟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或者是追求相比吧。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蛮大的变化，就是。我觉得，尤其是国内啊，以前是非常的在意外界的评价、外界的看法，别人觉得我怎么样，别人有没有认可我，我有没有获得这个社会整个社会评价体系的一种认可。我觉得之前是特别在意这件事情的，现在慢慢转变到了说，我不 care 外界对我的评价，我只要自己认同自己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心态的转变可能是一个蛮大的原因吧，应该我至少从我自己的角度，我从我自身的这种感受去想的话，我就是越来越不在意外界对我怎么评价，包括任何一个别人对我怎么评价，我更多的是追求我自己有没有和自己，怎么说呢？不能用和解这个词，就是有没有自洽，就是我自己想要的东西和我自己在做的事情是不是一致的，这和别人没有关系。不管别人定义什么样的成功，其实跟我没关。我只是就像刚才说的，很多人追求这种事业上的成功，我要上升到一个什么样的职级，那个评价体系我一点都不 care。但我 care 的是我自己对于自己做的事情，有没有满意，或者说有没有认同感，这一点我还是很在意的。 这一点上和你很像，就是 因为我原来也是很在意，比如说别人对我的评价，尤其是负面评价，我很在意别人说我的一些缺点，可能有一些是纯非常的 judgmental，而不是说他在指出你的问题。我原来其实还是挺介意的，而且这个介意会很持续性或很长的在我心里留下一些什么。 哎，那这个介意会变成你的动力，要去把这个方向做好吗？或者是怎么样？ 最开始的时候是的，其实也不能叫做好，就是你活在别人的评价里，它没有好和坏。你不是说把这个事情做好了，你就能让他们满意，他可能就只是对你非常 judgmental，而不是说你做好了他就能放过你。你一定会活在有一些人的眼睛里没那么顺眼嘛。其实我觉得像这2年嘛，我在慢慢的能够，就像你刚刚说的自洽，就是说。我还是会先在别人说完我，或者是就是有一些这样负面的评价之后，我会先把我自己的对自己的一个想法拿出来说，这个东西是不是要先屏蔽掉，先把这个评价的内容屏蔽掉，先找到我自己对我自己的一个看法是什么，或者我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就是我在这件事儿上，我对自己的要求是什么。那我最后达到了我自己所要求的自己那个 level，我觉得我就可以了。那我就基本上是能够慢慢的消化掉，就是消化掉这个情绪，就至少不再是说，不再像原来那样，就一有这样的负面的评价，或者是别人对我的看法，我会一直带在心里面。可能现在会相对好一点，说先把自己，就还是说爱自己，更考虑自己会多一点了，就没有那么多就放在啊别人这样评价我，他们为什么这样评价我，他们这样评价我是我做错了什么吗？就是一直是在这样的给自己问问题。 你觉得这种心态，就是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聊到的啊，就是这个别人的评价，或者说这个通过跟别人的比较，是我们想躺平的这个一大阻力。你觉得这个心态的来源是什么？因为其实我这个人 by nature 是我不是特别 care 别人对我的评价或者比较，我比较追求一种自洽的状态。但是像你刚刚说的，你会纠结在说，哎，他为什么要这样评价我？是我做错了吗？等等，你觉得这个你这样问自己的这个心态的来源是什么？为什么别人评价你就会特别在意这个事情？ 我觉得从底层来讲，可能是因为我们两个在性格里面的不一样，就是 in general，我可能是一个比较偏讨好型的人。 嗯，明白。 对，所以就是说我可能会在和我建立关系、建立 connections 的这些人里面，我会希望我跟他们的交涉也好，或者就是我不想得罪他们，无论是刚认识的朋友，或者是我。跟他关系很亲近，就从骨子里我都是属于那种我想讨好所有人的那种心态吧。 你这个讨好是说你希望他们开心，或者说满足他们的需求，还是说你不希望他们对你有不好的印象？ 我觉得可能偏第二种，希望他们对我不要有不好的印象且认可。 明白，嗯，我觉得这可能真的是性格里的，我也有过，可能角度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我也有过这种心态，是说我希望，比如说至少大家觉得我是一个好的人，或者是对我有一种正面的感觉，就是这个可能不是说做事情做得怎么样，或者说我有没有成功，不是那一套评价体系，而是说我自己是很追求做一个好的人的。然后可能我就希望也得到，至少不一定是评价，但是希望别人也能看到这一点。我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心态，所以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有一段时间我还挺，不能说焦虑，有一点烦吧，就是我因为一个这个，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有一个什么莫名其妙的原因，就是本来有一个女性朋友吧，我这么说，我也不说是谁，我也不说是在哪一个时间，就有一个女性朋友吧。然后本来就是我们其实就是正常的关系，也没有说特别的 close，就不能算很好的朋友，但还不错。之前也有正常的交流啊等等。有一天我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突然发现他把我给删了，就是在微信上把我给删了。具体的细节我就不讲了，我就突然发现了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很，其实我就很困惑，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我也会有像你刚刚说的那种心态，就是。是我哪里做的不对吗？就是惹到他了，我会有这样的担心，因为我希望我是一个做一个好的人，然后包括也对别人好的人，所以在那段时间我也有一点烦躁吧，因为这件事情，因为就感觉莫名其妙，突如其来的，我怎么了？你就把我删掉了，就会有这种感觉。但我觉得我调整心态当时调整的还是挺快的，也是这个受到 我男朋友的帮助，就是怎么去调整这个心态，就是说他只是你这个叫什么，你生命当中遇到那么那么多的人，他只是其中一个而已，总有一些人 非常小的一个过客。 对，就是总有人他会因为可能莫名其妙的原因你都无法解释，然后产生一些不一样的想法或者是做法，你如果因为这件事情去烦心的话就很不 worth it。或者说它是的，它发生了，那就 let it be， 然后你就接受这个状况，然后就 move on， 你还有很多其他的朋友，就会有这种想法。所以我其实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也可以 get 到说啊，我在意别人的评价，只不过我在意的不是同一个方面的评价而已，可能也是有这样的心态的。嗯，对，我希望能够获得至少某一个方面的认同感吧。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到现在的话，我有一种还是去，有很多时候你去追求成功，然后去在意别人的做法和评价，然后不想让自己躺平的这种心态的来源，还是出于更多的去了解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东西。可能你真的自己很想要的那个方面还是会很难不在意，就不管是自己做的怎么样，还是说别人觉得你做的怎么样，可能还是会在，因为那是你真正内心想要的东西。我觉得有一个变化是说，以前的这个我们的不躺平就是一定要努力，更多的来自于是比如说这个社会想要什么，好像这个社会的评价体系它对成功的定义的标准是什么，然后就可能想要去追求。现在更多的变成了说我自己想要什么，我真正想要的东西可能我还是会在意，就像我自己想要的东西我也不会躺平，我可能还是会努力的。但是像别人在意的东西但我不在意的，那我就没关系，我就完全接受躺平了。 哎，是的，我觉得这个点很重要。就是说以我对你的了解，就好比我们假设一个 scenario， 有一个 social 的局或者是一个 business 的局，我如果是放在几年以前，我是属于会 take care everyone， 比如说我会给大家倒酒啊，给大家安排吃的呀，就基本上自己不太会吃东西，就眼观六叫什么？眼观六路，耳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那一顿饭基本上我就是一个，就是我的眼睛、耳朵、手，就是所有的器官都要非常灵敏才行。 关注别人。 是的，是的，就是我原来是一个那样的角色，就是经常比如说无论是在家里面聚会啊，或者是工作上，或者是一些比较需要 social 的局，我都是一个这样的角色。但是这两年我发现我在这件事情上开始接受自己躺平了，就是我就坐那儿啥也不管，自然会有人管，对吧？我现在躺平的状态就是说，我不管的话自然会有人管，有人管的话我就享受，不好吗？也挺好。 对对对，我特别认同。 但是我觉得你可能是一个一直就是没有那么像我第一种情况的那样。 对，像在这种方面，就是这叫什么，我们从比较传统意义上的这种社会打脸感吧，就是这种为人处或者说怎么去处理这种社交场合的关系，我是真的从小到大都一点不感冒，我特别不在意，我就很不喜欢。就是除非有一种情况，就是我真的想从这个饭局当中获得什么，就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在做一个事情，比如说我工作上在做一个事情，我希望通过这个饭局可能跟别人达成某种合作，或者是推进某一个什么事情，在这种有具体的我很想要的这种，比如说要达成一个什么目的的这种情况下，我是会像你第一种情况的，但是我是这个叫什么，带有自己的目的的，就是我希望能够通过让整个这个饭局的气氛环境变得更融洽，然后去达到我的目的，这个我是会去做的。但是我不会有那种心态是说我得管好这件事情，就是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我都是不 care 的，我每次有饭局都是自己坐在那儿狂吃。然后也不是很在意。就像有的时候啊，我记得我刚工作的时候甚至都会有那种，我就很明显能感觉到，比如说像刚工作我肯定是这个叫什么资历最小的，我都能很明显的感觉到我的这个领导啊就属于那种眼神里都写着，诶，这个小朋友怎么这么不会来事儿。然后我的内心 OS 就是我才不 care 呢，就是我只是想吃东西而已。对，我觉得我在这方面还是非常躺平的。 像即使我现在这个工作吧，就是有时候也会有之前的朋友啊，或者是就他们可能会需要我，因为他们知道我原来在 饭局上是会 take care everybody 嘛，然后就会想说让我一起去啊，然后可以帮忙照顾一下大家什么的。我现在就非常坚决的 say no，我说我不行，我有事儿，我真的不行，我就是不想去。我现在宁可自己在家喝喝小酒啊，什么 锻个炼啊，看点什么美剧啊，我也不想去。这个方面这两年真的躺平了， 所以其实你并不 我不 enjoy，我真的不 你并 enjoy， 不 enjoy 是吧？ 非常不。 明白。因为其实我是见过有的人是很喜欢，比如说很喜欢攒局，然后把大家招呼在一起，他就把大家都照顾得好好的，然后大家很开心，他也非常 enjoy 在这种状态当中。如果你不 enjoy 的话，你之前的这种 take care of everyone 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就是那种讨好型人格吗？ 讨好型人格加，可能是从小被锻炼的，就是这种任务吧，就感觉就是，比如说这一个饭局里面我最小，那我就要主动承担起这种角色来。家里面我也不太记得是谁训练的我，反正就至少是，可能他我就是一旦进入那个场景里面，我可能就开启了那个按钮，但我并不喜欢。 那我可能是比较幸运，小的时候没有接受过这样的训练，但我特别能 get 到，因为在我们那儿是特别流行这种训练的。小朋友跟大人出去，大人都会去教育小朋友要去承担那个角色啊，你要负责这个，比如说招呼服务员啊，照顾大家。这个吃好喝好呀，有没有上菜啊？等等，很多时候确实就是这个桌上的这个年龄最小或者说资历最小的那个人去负责处理这件事情。我可能相对比较幸运，没有太多经历过这种事情吧，就没有习得这种，我可能也完全没有这种主动性。然后其实我做的可能也就很一般，就是在怎么 take care of everyone 这件事情上，我可能能力很一般，所以也就一直都没有去主动的做这件事情。 对，还有一个我最近这一两年躺平的，就是这个态度上佛系的，在有一些关系的处理上，包括有一些比较远的亲戚关系的处理，我就会接受是说接受自己的一个状态吧。就是原来可能比如说他们和我联系啊，来北京，我会觉得我应该照顾好他们，我应该比如带他们吃玩儿，带他们就是能尽我所能，比如但凡是我休息的时间。我现在就是一种，我开心了才会带他们去，或者我干脆就谁来北京了，可能我就有一种心态是谁也不要联系我。 我特别理解，哎，我觉得其实这种心态的转变更好了。我很喜欢这个的一点就是，其实你是更在意自己了，就是你希望把自己照顾好，然后听从你自己内心的想法，希望自己开心，而不去太多的 care 别人的心情啊，或者是别人怎么想啊。我觉得这其实可以让自己达到一个更舒服的状态，大家都能自己照顾好自己，这个也不缺我一个，就是我常常会有这样的心态啊，就是。这个都有手有脚的，不缺我一个，我就先考虑好自己吧。除了我自己，谁还会像我自己一样这么在意我自己的感受？或者说，我应该是最优先考虑我自己的人。所以，我觉得这是变得佛系的一个原因。这个佛系其实就相当于是我不太 care 别人，我只管我自己怎么想啊，等等之类的。我觉得这还是个，我还蛮喜欢这种状态的，真的。 还有一点就是说，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就想明白了一个点，说我们去做服务好他们的事情，或者是优先考虑他们的需求的话，其实无非也就是，比如他们回去，或者是你被夸奖两句，或者是他觉得你很体贴呀，或者很全面呀，或者很懂事儿啊。我现在啊，就是可能会觉得，我多你一个评价又能怎么样？觉得我自己开心挺好的。 我特别认同这一点。对，我们刚刚聊了很多，就是关于这个社会的评价体系，或者是身边人的一些看法，对自己的一些行为和心态的一些影响。其实我还想探讨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这期的主题是躺平嘛，即使就比如说像我一样，我是很少在意别人的看法和评价的人，已经算很少了。然后，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自己跟自己去做斗争，说我要不要躺平这件事情，其实有的时候也是需要花一点时间去想清楚，或者是怎么样的。就即使跟外界没有关系，就像我们最开始说的，这是一个矛盾，就是你有追求成就感的这样的一种渴望，但同时你又这个 人的本质是咸鱼，就是我想躺着，就是出于这种，不管是懒或者说我不想去做其中一些事情的这样的一种想法。其实有的时候这个也需要纠结蛮久的，就比如说你做一件事情是不是要想要。就想要做好，比如说最近我把我自己的时间排的相对满一些嘛，就是在尝试各种不同新的事情，然后有的时候我就会跟我男朋友说啊，我这两天好忙啊，感觉有点累，然后他就说那你放弃一些事情呀，不需要把所有的这些事情都做了，然后我就会进入到自己的这个内心的纠结和打架当中，一方面是确实是很多事情想做，就出于兴趣啊，出于拓展边界的这样的一种想法去想做一些事情，另一方面又会觉得，哎呀，我好累啊，我就想休息一下等等。我觉得这种状态其实我还是有起伏的，有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行吧，就休息一段时间，但有的时候又会觉得，哎呀，我还有那么多事情想做，想尝试，我要打起精神来。其实。仅仅从自己这个角度，也不是那么容易就完全躺平的，因为你内心还是有一些这个想要的东西。我有的时候就会处在这样的纠结当中，你有这种感觉吗？ 我觉得这个是正常的，就是因为你在一个长期非常紧张的一个紧绷的状态下，人他身体的这种生理上就是需要休息的，所以他也会带动你的情绪，生理上带来的这些疲惫会反映给你自己的大脑，就是你自己脑子就会想说，我就是确实是要放慢一点了。他处于这个纠结的状态是比较正常的，就在于你自己该怎么调节。其实有时候我们也很难去界定他到底是懒还是说就是我自己是因为太疲惫，所以才放过自己的嘛。就是我觉得懒和这个真正的佛系边界很模糊。 现在突然有一种想法，就是可能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躺平，更多的是在于说对外界躺平。 对，但是更直面内心。 对，就是我不管你外界怎么说，反正我就在这躺，只要我想躺着，我就在这躺着，不管你别人怎么评价，或者是对我有什么看法等等，跟我没有关系。但是我会更关注自己的这种内驱动力吧，就是我自己想做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我才去做，我想躺平就躺平，我想去做事情我就做事情，就是相当于对外躺平，对内一致，就是有这种感觉。我觉得可能这个角度是一个，至少是我现在处在的一种状态，就是我已经可以完全的对外躺平了。但是对内，我是希望更多的去发现自己，去探索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还是需要努力，或者说不是说需要努力，是说你自己有这个内生动力去努力，去做自己想要的事情，而不需要去通过一些外界的条件或者是外在的评价去驱动自己做事情。这样的话，可能从外界看来就是一个比较躺平的状态。但是从内心看来，我是有自己的这个 motivation 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们也不是说就完全屏蔽掉评价，就是有一些评价是客观的，那就好比说是我们亲近的人，父母可能不是特别客观啊，但是就是说，但是他们肯定是出于爱，对吧？就是他即使说对你有一些评价也好，或者他对你有一些建议也好，无论这个建议是否有局限性啊，但是他的目的。或者是他跟你的沟通之间，他对你的评价，出于这种比较爱的这个态度嘛，就和外界不一样。然后再就是像比如说，我们男朋友或者是特别好的朋友，就闺蜜之间的，有一些建议啊，或者是他从他的角度视角来看你跟这个世界相处，或者是你跟你的工作，或者你跟你的朋友之间的相处的模式，给你的一些建议也好，我可能是想解释一下评价这个事儿，就是这个评价，我们把一些外在的很多那种不重要的评价屏蔽掉，然后我们更 focus 在一些帮助我们认识自我的这些人，他们的评价，最最核心的就还是说，通过他们的评价，我们能更好的发现我们自己内心的需求是什么，有可能这个结果就是更好的躺平。 对啊，就是我有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们都有这种，就你刚刚说的这个点来说，一个很常见的操作，就比如说， 你感觉到焦虑，你因为一个什么事情感觉到紧张，就去跟好朋友聊一聊，聊一聊你就没有那么焦虑，没有那么紧张了。其实是他们帮助你抚慰了你的那种焦虑的情绪，让你能够躺平在这种状态当中。我觉得我其实还挺有体会的。你有的时候焦虑是因为比如说在意一些事情啊，然后让你觉得有压力啊，其实跟好朋友什么的聊一聊，反而能够更接受这种状态，也是一种躺平的感觉。包括你刚刚说的那个评价，我觉得我特别认同你说的，就是可能我们讲的不在意外界的评价，是说不在意外界的价值标准，就是他认为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对的，你应该去做什么。那可能我更听的是我内心的这种想法和欲望吧。但是不管是谁，如果提出了有这种有建设性的反馈，就是能够对于我自己有帮助的，就是他不是说希望，比如说说你好或者不好，或者说去帮你说啊，你应该这样做，你应该那样做，不是这样的感觉，而是说通过观察你的这种状态，然后去给出一些从另一个角度看到的一些情况，或者这种能让你去更深的去思考，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有价值的。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我觉得特别重要的这个交朋友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能够在你的身边去看到你自己看不到的那一面。 我们好像一直在讲躺平、佛系、接受不做，或者是接受自己是很懒散的那个状态吧。还要再补充一点，就是说能够从心态上接受自己普通人，或者是接受自己是个平凡的人，而不要去总是追求是说我就是需要在很多方面去战胜谁谁谁，或者是赢得什么什么。 对，我觉得其实刚刚我们也有聊到这件事情，就是你不想要的这个东西，你就不去做嘛。然后只不过说我们的落点是，感觉是，不管是谁，感觉每个人总是有一点想要什么的。比如说至少，比如说我想要生活等等之类的，也是有一个想要的东西。我觉得可能我也跟你一样，就是像那种真的任何事情都不想要的这种状态，我也有点难想象。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去想那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像说接受自己是普通人，我觉得以前的时候啊，因为我觉得也跟社会发展的阶段有关，因为以前有很多很多大量的机会让你能够一跃翻身等等之类吧，我这么说吧，然后就好像让大家都觉得，哎，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然后就都有一种一定要追求成功的这样的一种心态，然后现在我觉得也有这种社会压力比较大呀，然后竞争比较激烈这样的原因，可能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自己说。哦，我可能一方面是看清了这个压力有多大，然后竞争有多激烈，另一方面也看清了说，比如说自己的能力有局限性啊，等等之类的，我是不是要调整自己的预期，然后就慢慢接受了说自己是一个普通人。我还想到另一个角度是说，为什么我们可能没有 by nature 的就接受自己是一个普通人，就好像我们小时候都做过这种梦，对吧？我是一个能够拯救世界的 hero 之类的。就是总有这样的冲动，我觉得这也跟这种社会的话语体系有一点关系，就是好像不管是这个教育啊、影视作品 一 呀、啊， 直在宣扬英雄主义。 对，就是好像这个你一个个人就可以做出非常伟大的事情啊，做出突出的贡献啊等等。我觉得其实在美国这边是好一点的，就是有很多比如说家长直接就是从很小就接受，哦，我孩子就是一个普通人，我也就是把他往一个普通人的方向去培养的，所以基本上就是啊，你开心就好，你想做你就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就比如说，就也有很多那种可能很小就开始做一件事情，然后他就一直做，做了一辈子，可能几十年就在做一件事情，简简单单的，其实也挺好的。但是有一些情况就是属于那种，因为你被灌输了那种啊，你可以做伟大的事情，你要去追求去做那些伟大的事情，从而在自己的心态上就一开始有点难接受，哦，我自己就是一个很普通、很平凡的人，然后还需要自己去调整心态，去说，原来我是很普通的，我怎么样去接受平凡的自己，这样子，我会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有一点帮助我的是，我其实小时候也是有一种那种自命不凡的感觉的，在很小的时候啊。我甚至都无法分辨说他是在我的天性当中，还是说我 被别人烘托起来的。 对对对，我小时候受到的家庭教育就是属于那种你一定要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就类似这 这种感觉吧，我受到这种灌输特别多。所以我小的时候是在我没有特别想清楚的情况下，我是觉得我有各种这个雄才大志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我想要做到很厉害的人。我觉得是就像刚刚那个接受的过程是我在大学期间完成的，就是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原因，就是第一方面确实是我身边有很多很多优秀的人，可以看到说比如说我的优势是什么，我的劣势是什么，然后我的局限性是什么，就是能看得更真实吧，因为身边的样本我可以说更多元了，就是比如说比我优秀的人有很多，当然也有比我就是可能我们差不多的这种状态也是有很多，你就更能看到不同的人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异。然后另一方面也是那个时候才是我开始真正建立自己价值体系的时候，去真正接受自己的时候。我觉得我在上大学之前更多的是自己没想过这个事情，更多的是活在比如说别人想让我做什么事情啊，然后比如说你要拿第一，然后我就去拿第一，但是其实我没想过我为什么要拿第一。 其实关于拿第一这个事儿，咱俩前两天不是还聊了吗？就是说这个拿第一到底是一个是你想赢，二一个是你不想输，第三个就是说我只是想把我自己做好，就是这个心态是不一样的。 对，我觉得我小时候很多时候是我没有很想要赢别人的这种想法，首先肯定是我想要自己做好，另一方面可能就是我受到的教育或者说外界的压力都是说你要赢，因为你可以拿第一你就得拿第一，就是这种感觉，而不是说我内心特别渴望能够比别人做得好啊。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比较快的在大学里，在没有了来自外界的那个压力之后，我就可以认识到说哦，我其实对那个是没有追求的。但是小的时候就会比较像现在，我就是属于我可能也会对那些一些各种各样的 competition， 在意我是说具体的一些比如说比赛啊或者是项目啊，其实也还是会想要去做好，但是这跟我想要赢过别人没有关系，而是说我希望自己能够我做一件事情就把它做好，但是我为什么一定要超过别人呢？我甚至觉得啊，大家都好是最好，但是那个词儿叫什么，大家好才 是真的 好。 对， 就有一种这种感觉，我并不希望通过比别人好来凸显我自己的好，我还是更追求自己内心的一种认同感。 我们刚刚有说到三种嘛，一个是说想把自己做好，还有一个是想赢，再有一个就是不想输。我觉得我可能是属于不想输的那行列里面的。 明白，不想输这个心态的来源是什么？ 心态的来源其实可能也有一点是跟你很像，就是我是想给自己交差，是我给自己做这件事情上有了一个期待，那我最后要完成这个期待，它的那个 accomplishment 就很强，那个成就感就会很高嘛，就会在自己完成之后，用比如说一个比赛或者是拿到一个什么奖之后，那是我对自己的一个认同感。其他人的对我的这种就什么奖励小红花来说，这些东西可能对我来说也没有那么的首要，就是也都比较次要，更多的还是我自己觉得 OK， 我不能输，我不能输是因为我觉得我付出了我能尽到的努力，无论是从天赋上，你比如说因为我学到很多爱好或者是参加很多比赛都是跟我自己的喜欢的做的事情相关嘛，就比如说钢琴，比如说什么其他的爱好，我拿奖我去想要拿奖都是因为我觉得无论是从天赋还是我自己的努力程度上，我都想给自己交个差。 所以你说的这个不想输是说不想输给自己吗？ 对，不想输给自己吧，那想赢可能还是在跟别人比，就好比说比赛啊，拿名次什么的，就现在其实我有时候还是会很看重，就是我还是挺看重那个最后我有没有拿奖的，我也在分析，我现在自己也其实也还在想我到底是不是跟小时候的心态一样吗，还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感觉我自己没有找到这个答案。 我觉得可能不同的人在于这个 competitive 这个叫好胜心吧，这个方面可能程度是不一样的，就是从性格的角度来说，这个好胜心也不是说也不一定是说我一定要，就是它是一个外界的评价体系，这可能是一个自我驱动的评价体系，就是说我希望能比别人做得好，就是对于你自己来说跟别人的一个比较也是你评价自己的一个重要的标准，这也是有可能的。像我一般自己去看待自己评价自己的时候，我是只看我自己的，我很少去看我跟别人比怎么样，但是我觉得 也是很正常的心态，就是说你自己评价自己是通过跟别人的比较来完成的。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这个 competitive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我也没有觉得这个有什么不好，其实这也是一个很直接、很高效的一种评价的方法。只不过我觉得我们刚刚讲的区别是说，你是因为别人在意这个去这样做，还是因为你自己在意这个去这样做？ 怎么讲呢？就是刚才说到这个比较，或者是比如说在比赛里面到底是不是 competitive，就还是说它都存活在一定的评价标准体系里面。就好比在比赛里面，它是有打分标准的嘛，尤其是在这种比赛或者是一些这种标准体系里是最明显的，它是每一项它都给你量化好了的。在这种时刻，会能让自己的那个自我认同感更高一点吧，对我来讲。 其实，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即使你在意，这可能不是在意别人的评价，但是在意和别人的比较，可能也是一种自洽的状态。就是我内心就是想要比别人做得好，然后这也是我的动力来源。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问题，也挺好的。这可能也是一个很大的动力，能够让你去把事情做好。只不过我就是没有这样的动力，我很难有这样的动力。 生生就是因为我自己觉得，我想做好。 对，不同人的选择吧。 哎，我记得之前有一个什么性格测试还是什么的，我不太记得那个名字叫什么了。大概就是有那么几种，什么回避啊、表演啊，还有什么边缘，有好也有不好的。就是它的很多形容词可能有一些都不是很中性，但是还是能把你有一些特点，还是能够表现得出来的。我其中应该有一项就是表现型人格。 哎，我觉得以后不知道随着时间的发展，会不会有一种叫躺平型人格？就我啥也不在意，也是有可能的。就最近李雪琴不是很火吗？我特别最近有很多很多人去翻她大概2、3年前的一个微博，就那个时候她还没有变成网红，就是她好像还在国外上学的时候，然后她就发过一句话，我觉得她很早就想清楚了这件事情，她就发了一句话，她说。念了北大就不能成为一个废物，就不能当一个废物嘛？就是 我特别认同这句话，就好像因为别人的社会评价，就好像是你都上北大了，你不得搞点什么事情出来吗？你不要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贡献吗？你不要去实现自己的价值吗？但是我其实还挺有认同感的，对他这句话，如果我就是不想做什么事情呢，哪怕我上了北大，我就是没什么想做的。我愿意躺平做一个废物，有什么不行的呢？其实我还是挺认同的，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想清楚了这件事情，不想让自己给自己施加那么多的压力，然后选择躺平，我觉得挺好的呀，开心就好呀。你有觉得这一期聊的不是很顺吗？ 我也觉得，就好像 就是有一点，我不知道，我聊到现在都有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但是又不知道它那个核心本质是什么。 对，咋办呢？ 没关系啊，就是总是有这种情况。我在这种事情上都特别躺平，就是这个我们就是有自己的局限性，然后有的时候可能还行，有的时候就不行，不行就不行，然后下一期可能就行了。Tricky tree, like trash, tricky tree.